魂我想睡眠呐，我好比奶奶躺空眼，我好比龙游在前沙滩，我好比鱼儿吞了刀尖， 朝臣带楼，金寒到日今也住在黄村院，我冷冷清清 谢谢大家，他没有完成任务是不是？哎，没错，这一大段传统戏的唱段呢很长，让我们的艺术家呢稍事休整。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，为大家选择一段现代戏《红灯记》。 当脚跟做一个当成铁花，手心不怕浑身的筋，不断而坐牢不怕把牢底再坐穿，山河破碎儿的心难碎，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火燃，革命的道路在先前，前赴后继走向前，孩儿虽死无遗憾，只是那地长路未还，儿的心不安，恨不得跟兄弟陈小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，要是那几万们同胞可不难。 龙袍是一出非常繁重的唱功戏，请出老旦名家赵宝秀。 位朋友们，下面呢我再接着为大家演唱的打龙袍当中的西皮流水版。缠身要我亲，老王爷一见怒气生，想为娘我吞去了那五本以外混战的心，多亏了满朝文武来讨分，想为娘我打只在那寒冬冷院，我那么去见君，一气不沉二气沉，约定了八月十五火焚冷冬天，多亏了恩人来救命，常是在破瓦寒窑把身存，白天讨饭不知不尽，早夜晚我想娇儿就想得温良，一尘一尘念不明，多亏了陈州房梁小包拯，掀起了乱把冤的臣，包拯他回呀朝走一分，儿就该呀准备下那龙旗凤帘，一步一步迎接温良进了皇城，不但不准忠良臣，反把包拯一场堂我占了那假海脊梁，去前去一等我也死也将心痛恨，不由他哀家不明，对是看得过自己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。杜鹃山确实影响深远，下面我们就再一次聆听这段脍炙人口的家住安源，热情的掌声请出京剧名家杨春霞为大家演唱。 不尽满腹苦水，一腔怨

Thank you.